敬请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或详询电话400-606-103985013124。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谁，你回头，我都在这里。 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上集当中说到，二茂在苏家老宅后院挖到了一口箱子，因为这口箱子，施工队和四茂兄弟大打出手，江沃最终得到了箱子，但里面只有一件手工制的龙袍。可就是这件并不珍贵的龙袍，却开始动摇江沃、左文和冯琛的关系。江沃，见一面吧。左文在电话里说道。与冯琛一起，江沃明知故问。还是不要打扰他了，左文说。江沃思忖片刻说，下午四点钟，老地方，我有些话想对你说。两人见面后，左文直接说道，冯琛有焦虑抑郁症状。江沃并不惊讶，平淡地问，什么时候发现的？我以前没太在意，不过自从苏峰塔回来后变得严重了，江沃用玩味的语气说。左文点点头，起初我发现他的一些生活规律打乱了，晚上睡觉不想刷牙，原本早晨起床要淋浴也懒得洗了，他总是那么散漫，不奇怪。不一样，以前表现出的散漫是一种放松状态，他工作时神经紧张，一离开办公室就变得心不在焉，甚至傲慢无礼。也难怪，除了他的金融世界，日常琐事不需要耗费心力。可是苏峰塔回来以后，他分心了。左文盯着江沃，他害怕苏峰塔。江沃的唇边泛起一抹冷笑，那倒不至于，可他的抑郁症状更明显了，颓丧、厌世，还多了些强迫症状。强迫症？江沃皱眉看着左文，他每天要洗钱。 洗钱？ 江沃的手指抚着下颌，左文马上说道，不是你理解的洗钱，而是真的洗钱。 用水洗？ 江沃的眼睛瞪大， 对， 他晚上一回到家就从钱包拿出钞票，先用自来水清洗，然后放到锅上蒸，弄得干干净净再装回钱包。如此荒诞的事情谁都会当作天方夜谭，但江沃知道有些强迫症比那更严重。